我将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科研和教学，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立德树人，为国育才，在新时代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开大学青年思政课教师马孟飞： 我要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引导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通报，对10个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20名全军备战标兵个人予以表彰。通报指出，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把握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和周边安全形势发展，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在军事斗争一线重大训练科研和极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一大批精兵劲旅和精武先锋。通报要求全军部队要以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备战打仗鲜明导向，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广大党员干部用办实事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思想理论的力量正在不断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生命科技小镇，80后创客陆丽婷正在给台下其他青年分享创业经验。首次参加新时代创客说活动，从事建筑装饰行业的陆丽婷获益良多。 来这边的都是我们余杭比较优秀的创业者，在一些业务开展拓展方面，其实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杭州市余杭区拥有多个创业创新基地，今年7月成立新时代创客说宣讲团，推出一系列宣讲会，激发青年创客内生动力。杭州市余杭区社科联主席李松涛： 通过这样的活动，也是把这些中央啊主要的精神给他快速地传导到每个人中间去。 山东大学把党史学习教育的阵地延伸到产教融合第一线，把学术成果运用到实践中。由刘红、韩林教授研发的微纳传感芯片，对肿瘤早期辅助筛查发挥重大作用。得益于校方的支持，项目从技术攻关到技术转让生产，只用了1年时间。山东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周传健： 把我们老师的这些科技成果呢，把它汇编成册，到县一级的科技部门的去推广，促进了产教融合这个工作的一个开展。 福建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成立市南办反映窗口，解决企业群众在政务服务方面遇到的复杂事、困难事，大大提高了政务服务质量和效能。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周正明： 继续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紧扣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企业群众不再有复杂事、困难事、难办的事。 你能证办好了，请拿好。 不用带证件都可以办理，说点就可以了，真的好方便。 江西新余市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推出政务服务免证办。新余市政务服务中心行政管理监督科科长胡成： 建成了电子证照服务平台，市县两级一双式综合服务平台共上线了220个无证办理事项，已办理了500多件。 临近年底，各地社会保障制度再度迎来新调整，参保者可获得更多福利和保障。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出了保民生、稳民心的组合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我老伴在10年前得了咽喉癌，我家就挺困难的。去年嘛，又得了脑出血，做了2次手术。 和张秀杰一样，以前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看不明白病，是吉林省柳河县村民最大的难题。 但随着当地制定了柳河县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实现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几年下来累计为贫困人口节省医药费1346万元。张秀杰说， 党的好政策让我们智齐，两次手术花了20多万，我自己才拿了19000多块钱，是党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近期16个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惠及上海、北京、西藏、浙江等地7209万城乡老人。 那就是你的那个参保的那些情况，你的。 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社保中心经办大厅，有不少市民前往咨询或查询社会养老保险缴纳的相关情况。针对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在原9个档次的基础上增设一档。全南县社保中心负责人黄黎明 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经办程序，提升服务质量，使更多的群众得到实惠。 近期多地人社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同步申领工作的公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社会保障卡部负责人阿依帕利米吉提介绍， 通过电子社保卡，持卡人可以查社保、找工作、扫码购药、结算，包括在图书馆借阅图书、在政务大厅办事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扎实推进。 截至9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13.47亿人，电子社保卡持卡人数3.9亿人。各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持续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扎实推进。 2021中国5G加工业互联网大会昨天在武汉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研制工业数据交互等基础共性标准，探索建设数据交易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5G 基站数量已达到115.9万座，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城区、97%以上的县城城区和40%的乡镇镇区。5G 深入信息消费、生产制造、民生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创新案例超过10000个。总台驻湖北记者林书报道。 在本次大会同步举办的 5G 加工业互联网成果展示中，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亮相现场。在展示区内，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操纵全息声光电智能系统的手柄，就能精准操控远在3000公里以外内蒙古呼伦贝尔某煤矿内的一辆推土机，时延不超过20毫秒。矿区工作人员可以避免在极寒天气下连续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高祥超：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推土机的真实的工作状态，倾斜的角度、震动的情况、声音的轰鸣。 5G 远程机器人超声诊断平台，能够跟随人行走的居家陪伴型机器人，可以5秒内完成身体维度测量，快速开始服装生产的 3D 量体舱。一系列 5G 加的潮科技展示着 5G 加工业互联网为生产生活带来的新变化、新可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 从深度上来说的话，它从过去的比较偏外围，然后慢慢向生产环节最核心的领域去延伸。 相约北京2021-2022年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正赛昨天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赛，北京冬奥村同时也开展了全流程全要素的运行模拟测试，全面检验赛前运行状态。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满昭旭报道。 本站世界杯的项目设置与北京冬奥会一致，组委会与国际雪橇联合会紧密沟通，细化竞赛日程，优化赛道冰面维护，做好运动员训练保障。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埃纳斯·福格利斯表示： So thank you. First of all, yes, I was. 我知道这里的运行团队工作很努力，组委会官员、经理以及赛道工作人员，整个团队都有非常高的水准，大家团结协作。我们现在看到赛道很棒，很有趣，感谢运行团队的辛勤付出，大家一起完成了出色的工作。冬奥的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北京冬奥村在11月20号到21号开展全流程全要素的运行模拟测试，全面检验赛前运行状态。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测试按照能测近测、能测必测的原则，全面检测居住区、运行区和广场区内。本次测试共1630人参加，包括工作保障人员1200人，特邀参测代表430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的新闻发布会透露，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将全面深入系统总结本次疫情的经验教训，突出精准防控，坚持抓早抓小，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全力以赴做好冬春季和即将来临的元旦春节疫情防控工作。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中，有八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黑河、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特别提到了疫苗接种的作用。 这次疫情啊，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率。截至到11月19号，我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的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是10.76亿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9%和76.3%，加强免疫接种6573万人。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监管司副司长刘洪斌表示，将持续加大对农贸市场、农批市场重点场所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 截至到三季度末，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检查农贸市场各类食用农产品经营主体215.29万家次，发现违规经营主体3.32万家，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均已依法依规严肃地进行了查处。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周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防控政策，加强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9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例，辽宁2例，吉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1例。截至11月1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158例。截至11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2290万8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教育部昨天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会同12大社会招聘机构集中面向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组织10场以上全国性大型专场招聘会，启动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划，探索实施岗位精准推送，预计发布岗位信息70万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的通知，要求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行条件控制、科学评估、动态管理，不再进行全国统一评审，支持研发实力强、承担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重点企业优先设站。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02亿千瓦，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底实现翻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43.5%，比2015年底提高10.2个百分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1至10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同比均增长约1.8倍， 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11%。 9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2.97 亿辆，年底将超过3亿辆。 我国首座沿海液化天然气 LNG 船舶加注站昨天在海南省澄迈县马村港码头正式投运。该加注站的投用填补了国内沿海液化天然气船舶加注站的空白。 2021重庆英才大会昨天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全球云引才专场正式上线。据统计，两江新区约70家企业将提供5000多个岗位。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寒潮蓝色预警，未来三天冷空气东移南下，将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6到10度的降温。强降温中心在华东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到14度。内蒙古东部、辽宁北部和东部、吉林、黑龙江等地将有中到大雪，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预计有暴雪或大暴雪。 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迎来最佳候鸟观赏期，白鹤、天鹅、东方白鹳等大批候鸟陆续飞抵这一湿地栖息，总数已经达到12万多只。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共有鸟类220种，去年2月被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秘书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昨晚落下帷幕，来自河南信阳的赵培夺得本季大会的冠军。中国国宝大会自9月4号在央视财经频道开播以来，经历5个赛段12级的比赛，观众规模累计超过1亿人，相关内容全网阅读量近3亿。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689943例，死亡7797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65837例，新增死亡病例872例。 当地时间11月20号，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发生枪击事件，机场一度陷入混乱，所有即将起飞的航班被临时叫停。有关部门调查后表示，目前尚未发现伤者，枪击事件应属意外，不存在蓄意开枪者。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20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该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境内海米斯穆谢特市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等多个目标。今年2月以来，随着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发动大规模攻势，多国联军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 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印度南部安德拉邦从18号晚开始持续降雨，在奇图尔等4个县引发山洪，共造成17人死亡，估计另有超过100人被洪水冲走，一些地方铁路和公路交通中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文琪、郭鹏、古丽、尼哈利，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